萨瓦，还好吗？这里是巴黎傻娃。隔离的日子，人们的生活正悄然发生着变化。比如说，每天洗澡的法国人比之前就减少了10%，据说内衣内裤换的也没那么勤。比如水果和蔬菜的价格比之前上涨了10%，BU 也就是有机蔬菜的价格涨幅更高。5月11号，这是所有人都清楚的日子，尽管法国人仍然在与新冠病毒进行着艰苦斗争，但这个可能的解除隔离的日子已经得到了总统马克龙的确认。尽管法国人越来越宅不住，不过媒体的最新调查显示，2/3的法国人对即将到来的这个解放日心存忧虑，超过80%的人担忧病毒还将扩散。此外呢，对政府抗议表达不满的人数为63%，为近期的新高。有意思的是，有70%法国人对于隔离和走出危机保持着乐观的态度，那这个数字呢，也是自隔离以来的新高。法国医师学会号召民众从现在起就要在公众场合戴口罩。那么在不考虑口罩缺口的前提下，法国人对戴口罩的意愿究竟如何呢？调查显示，70%法国人将会根据情况选择戴口罩。具体来说，90%人表示乘坐地铁或者看望身边的老人时会戴口罩，有85%的人表示去超市会戴口罩，80%的员工会在工作场所戴口罩，而75%的家长会给孩子戴口罩。不管愿不愿意，法国人的生活都被迫改变了。宣布隔离难，解除隔离现在看似乎更难。口罩、检测、洗手液、返校返岗、促经济，哪一项都不轻松，特别是在健康防线如此脆弱的今天。昨天有专家预测，目前全法新冠病毒感染人数低于6%，也就是差不多370万人目前被感染。那这里所谓的全民免疫所需的70%的人口被感染还有相当的距离，更何况在法国，全民免疫既不可能也不可为，这从来都不是选项。尽管千头万绪，但开工就没有回头箭。那后隔离时代的生活到底怎么继续？政府需要在4月底出台对策。今天也就是4月22号，各部部长齐聚总理官邸，就自己所在领域提出解封的方案。解除隔离之后到底怎么办呢？这是摆在每位部长案头的必答题。教育部长需要考虑如何逐步推进学生返校，经济和劳工部长需要考虑如何重启经济，如何控制员工返岗的节奏，交通部长则需要找到保证公交运行和确保乘客健康的好办法。而对于卫生部长来说，刚才提到的所有问题自然也都是他要考虑的。很悲催是不是？那谁让这头疼的麻烦事儿都拜疫情所赐呢？难怪有人直接管卫生部长叫解封部长。那现在已知的是，5月11号之后，跨区的旅行依然被禁止，时间可能到6月中旬。首先，夏天就在眼前，毕竟谁也不想看到30万人同时回到海滩的场景。其次，整体来说，这次疫情对法国的冲击，东部比西部严重得多，特别是法兰西岛和大东区。那禁止跨区旅行，意义不言自明。其次，5月11号之后，想说返校不容易。尽管昨天教育部长已经拿出了学生分批次、分阶段返校的方案，但是仍然有不少的变数。这学生是不是健康，老师是不是安全，校车能不能坐，食堂能不能开，等等等等，这些都还没有答案。而对于幼儿园来讲，情况就更敏感复杂，因为他们开学的时间还需要跟劳工部协调。现实的矛盾是，要保证孩子的健康，幼儿园不能贸然开学，而大量年轻的父母需要在家看孩子，公司什么时候返岗又是个问题。再次，5月11号之后，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必须戴口罩。过去几周，口罩、洗手液、呼吸机这些防疫的紧俏物资都曾引起极大讨论，这其中又以口罩的争议最大。考虑到只有4个欧盟国家还能生产口罩，那提高口罩产量何其困难。4月份，法国医用外科口罩和 FFP 的口罩的产量将达到4000万个，这个数字已经是1月份的近3倍。然而，这跟总统宣布的全民戴口罩的目标相比，自然缺口巨大。所以，棉质口罩、可清洗口罩等也都在加紧生产，而政府也在考虑动员相关部门投入生产的可能性。除了开源，口罩的发放也是大问题。那如何覆盖更广泛的群体？政府打算通过药店、养老院、公共交通等不同的渠道，让口罩惠及更多的民众。最后，5月11号之后，远程工作、在家办公还会持续一段时间。当然了，政府和企业也正考虑错峰上下班的可能性。 然而，复产复工是个系统工程，不仅涉及公司内部如何确保员工健康，而且还涉及到整个社会层面的运转。比如，前几天，十几位米其林餐厅的大厨在费加罗报集体呼吁餐馆重新开张。那现在看，5月11号肯定是不可能了，但即便日后重开，也有不少问号。巴黎的餐馆、咖啡馆面积都不太大，餐桌也都很小。那恢复营业之后，怎么保证客人和服务员的安全，就需要认真考量。再比如，返岗之后，垃圾处理的压力肯定是成倍增长的，这自然需要投入更多人力。所以，如何确保环卫工人不暴露于危险之中，也是大文章。还有，比如说像家庭暴力激增的问题、奥利机场重开的问题、欧盟境内和境外边境管控的问题，事无巨细，不确定性自然也很多。所以，尽管有了初步设想，充分酝酿和沟通也必不可少。今天下午，政府发言人就向公众介绍了解封之后的相关方案。那相信不到最后出台，及时的解疑释惑还会有几个回合。这说到底啊，就像隔离需要全民配合，解封呢也需要全民参与。比如5月11号之后，无论是给集中隔离的人们送饭、给地铁乘客发口罩，还是协助农村地区病毒检测，这都需要大量的人力。据说，即便在隔离期间，邻国西班牙也有约30万志愿者帮着维护社会的正常运转。